我们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早间长安街一线交通流量较大，东部进城方向车辆提前绕行通惠河北路朝外大街行驶。京藏高速上清桥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2018年汽车音乐会继续陪伴你在路上2个小时。2018年继续出发，每工作日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全程陪伴，和您一起乐享汽车音乐生活。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恐怕听过前面节目的朋友已经知道了。那今天是2018年的1月23号，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25岁生日，已经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呢收到大家的祝福了，有鲜花，有掌声，还有红包。谢谢瑶瑶妈妈、水师醒着的冰，还有托笑而不语、阎王爷、字母妹妹，还有而立不惑、牛咪，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Kiki、风吹麦浪、菠萝、黄成根、前程大叔、花泽雅、曹猫猫，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老赵、老董、青春红日，你们都在哪里？已经陪伴我们的汽车会、汽车音乐会走过4年的时间。那么电波那端有多少朋友是陪伴北京音乐广播走过25年的时光？有没有？来听音乐广播25年的，请站在左边；刚刚开始听音乐广播的，请站在右边。右边这边车一看，哎，那边是我爸我妈，这还真的是哈。话说，这个走过25年的时光啊，已经影响了2代人。早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呢，早上音乐秀的时候就听到有的朋友是我以前那会儿大学刚毕业，或者刚来北京就听了北京音乐广播，然后现在都已经送孩子上学，带着孩子一起听了，唉，不得了，影响了2代人呢。那这25年的时光，你都发生了哪些的变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互动，或者呢，有没有这个和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精彩的瞬间、幸福的时刻，也欢迎你发照片过来哈，和我们节目交错时光的纪念照片，也欢迎你赶快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参加过我们汽车音乐会的自驾活动的幸福瞬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回味和庆祝。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本来呢，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高兴的日子哈，但是回顾这25年的时候呢，确实其中呢有很多的感动的瞬间，特别是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温暖相伴，所以我想呢今天节目是不是变得就特别的温情，特别的感人。然后我在想我用什么样的情绪来主持，本来是想呢，哎，一贯的情绪就是这种的哈，很快乐很嗨的，但我想这25年确实有太多的温情和感动了，是不是我可以稍微的收敛一下？不是，别想多了哈。就说，因为有很多感动的瞬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点。说着说着，就让我的语音就变得和平时很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因为从1993年1月23号，在北京的上空响起了 FM97.4 这样的一个声音，当时是震撼了整个城市哈。居然有这样的调频立体声哎，居然有这样的广播耶！从此之后呢，就像是这个重磅一样哈，重磅炸弹一样的，整个的京城就开始注意到了 FM974。真的，那会儿大家还记得吗？那会儿你是正好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况哈？正好在上中学，还是上大学，还是刚刚来到北京？想想当年的你是什么样子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就和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是一样的。然后呢，陪伴大家走过了这25年，一路的温暖相伴。确实，这25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然，这25年当中，我们也见证了流行乐坛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点呢，就在于我们一起来跟随北京音乐广播来回顾25年的流行音乐的发展。当然，还有你这25年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好了，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来发来贺词哈，来发来贺词。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今天我们整期节目都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对974的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Lost in Juliet。 39名 黄雅莉恋爱后备中， 需要可以包装就很好。 第38名 方大同最简单最浪漫。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是 最。第37名 蔡淳佳小眼睛， 你在哪个角落看过怎样。 第36名 Maroon 5 Give a little mor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坦荡，这是来自美国的嘻哈歌手，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感觉这首歌曲有点摇滚的味道了。 Jack Miller 的这首碰撞啊， Jack 在高中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这个老师哈，教他过鼓，但他也是一名演奏家，受到他的鼓励呢，在年轻的时候把一些自制的音乐视频放在 YouTube 上，立刻呢成为热点，引起了音乐界业内人士的注意，并由此开始了他的音乐旅程。其实呢，在这么多年陪伴音乐广播走过来的时间当中，大家也认识了很多我们流行乐坛的新人，从新人慢慢走红，到现在也成为流行乐坛的前辈了。就比如说，我还记得早年间做那档节目的时候，邀请过什么林依轮啊、韩红啊，还有杨坤，当时呢，他们也就是才刚刚出道，比如说，韩红和杨坤哈，刚刚出道的时候，还略显青涩，做现场直播的时候还有点那么小羞涩，不好意思哈，就杨坤，杨坤你在听吗？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现在已经火到不行哈，确实呢，已经独树一帜哈，说了这么多呢，是想让你知道哈，北京乐广播25周年为你带来了25年，为你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流行音乐，我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了流行音乐的发展。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我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啊！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做过很多的节目哈，流行音乐节目，比如说《再流行》啊，《早流行》啊，《音乐魔方》再往前推，还有《音乐魔方》啊，《雪碧排行榜》啊，还有，哎呀，太多了，我现在自己都一时半会儿都想不起来了，太多的音乐节目。确实做音乐节目很多年哈，也是跟着北京音乐广播一起成长。然后谢谢电波的你，一直陪伴我们走过这么多年，咱们共同来成长，共同来走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4名歌曲，好像也挺适合我们今天这种情景的，和你一起。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需要调味料，雀跃的在做一起的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标，还在蛋糕上跳。

蔡淳佳的小眼睛，这首歌曲呢是有一个关于邂逅和寻爱的故事，也许随时随刻会发生在你的身边，看似平淡却又轰轰烈烈，就是这样的这首歌曲的 demo 让蔡淳佳情有独钟，从此呢就爱上了这首作品。你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ive a little more。 王力宏呢还有着大玩音乐的无比的胆识和本事哈，尽情施展着他们的摇滚红色魔力，只要听过绝对会让你爱不释手。 Give a little more Maroon 5。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第一个小时我们来回顾榜上金曲，第一个小时呢是动感的，第二个小时呢是感动的，我们一起来庆祝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一。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汽车通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请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说1993-1月23到2018-1月23，青春最美的不是梦，而是那些与我们一起追梦的广播人，只因为你。感谢 FM974 25年载光阴的故事，一共是9125天温暖和快乐的相伴。哇，这时间都算出来了。哦，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那其实呢，很多朋友都在祝贺汽车音乐会的4周年，也希望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越办越好。其实我不光是汽车音乐会的藤丁，还有之前的再流行早流行的藤丁，还有开心豆豆碰的藤丁，还有雪碧排行榜的藤丁，还有音乐魔方的藤丁。那往前推更早了，哎，一不小心透露自己年龄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之前在北京音乐广播主持的节目《开心豆豆碰》，总会有吧？哎，这都可以有。这个好像并不是特别久远的事情。确实啊，不说我了，说说北京音乐广播，带着好听的音乐，已经陪伴大家走过25年的时光了。这25年的光阴啊，时光荏苒啊，25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你那会儿风华正茂哈，正是年轻之时，现在已经为人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了。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温暖记忆，那留在我们下一个时段。今天我们说好了，第一个小时动感，来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接吧。第二个小时感动，陪伴北京音乐广播，共同来庆祝25岁的生日。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Jake Miller Collide。 Yeah, don't hold back, crash into me, we catch a fire like a 第34名 许慧欣和你一起。 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 第33名 汪苏泷幸福是被你需要。 幸福是你眼睛笑。 第32名 金莎亚森罗平。 第31名 Margaret Thank you very much。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falling out of the sky，Feel so alive. My heart ignites when our eyes collide. Oh, yeah, collide. Oh, yeah, collide. Yeah. Don't hold back, crash into me.We catching fire like a third degree. Need someone to hold, sick of being alone. So I'm rounding third and I'm coming home. Cause I need your touch and I need it now.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mess around. So baby, if you're with it, you can come and get it. We can build an empire in a New York minute. Me and you stop in town. All of the stars align.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When we collide. When we collide.When we collide, I'm falling out of the sky. I feel so alive. My heart ignites when our eyes collide. do or die, baby, you and I, we should get just a little bit closer. So baby, come and hop up in my range. Swerve, these other girls I can commit aside. Curb, your love rain down like a meteor shower that's crashing down on Earth. Whoa, me and you step in time. All of the stars align.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when we collide. When we collide. 电音用的相当不错呀，和说唱结合在一起。现在流行趋势就是电子音乐哈，可以和各种原来的这个老式的音乐相结合在一起。上半时段很抱歉，这首歌曲才是来自 Jack 的这首《碰撞》，美国嘻哈歌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你最喜欢红色那罐浪漫的苹果香，贴近你的胸膛，闭着眼想象。闻你身上的香，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些什么？越是左越是右，我无法琢磨，就这样着了魔。也许夜色太迷雾，让我忘了他 又在空中撒糖撒糖了哈，喜欢新的和你一起，一首甜美的抒情歌曲，依然不逊色于如今热门的所有流行抒情作品。歌曲呢无可挑剔的编曲，精致贴切。这首歌曲同时满足了歌曲命题的故事联想力，还有音乐的情感表现力。和你一起，喜欢新，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攀升，继续这样甜蜜的感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下课，拉着你去喝我最爱的可乐。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 是在我手握，你笑天使给我快乐，你让我相信真的有奇迹。就算今天有下雨，不能去看电影，也可以陪你在家看偶像剧。你不要总吃冷饮，我担心你身体和心情最近有没有受委屈。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美丽，幸福也是紧紧地在背后把你抱紧，幸福是你手心放在我的手心，幸福也是在我手心。 汪苏泷，幸福是被你需要。汪苏泷总是不拘泥任何一种音乐曲风，勇敢大胆的尝试 R&B 啊、中国风啊、还有说唱啊、黑 hop 等等，他总能让听者不断的感受到新的感受。这首歌曲是吗？和一小清唱很不一样了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33位。好啦，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催人疯狂跳舞，迷蒙的眼部，热闹之孤独。我被思绪抽离到远处，在森林中迷路。音乐发散诱惑企图，我突然停住，人像像飞舞，仿佛有人施展着魔术，让我有孤单的幸福。 森罗平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sorry.

来关注一下路况。本时段北部环路内环方向压力突出，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安定门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西向东，受四元桥南事故影响，北四环北辰桥到四元桥西向东压力最为突出。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转眼25年，从家里的大收音机到第一台车上的收音机，还记得购买第一个 MP3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接收广播，听音乐广播。多少的作业都是在音乐台的陪伴下完成的，多少个夜晚都是在音乐台的陪伴下入睡的。曾经投稿多次被选中，曾经点歌送给那些生命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人，谢谢他们和我共同陪伴北京音乐广播25年，25载，25年致北京音乐广播，25年致青春。谢谢你 Yuki and 唐唐发来的这段文字，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1993年1月23号，也就是25年前的今天，在当北京的上空响起这样的一个声音 ，FM 97.4兆赫，于是就为你开启了不一样的声音之旅。温暖的陪伴你走过了25个春秋，在这其中，我们经历了太多，当然也共同见证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汽车音乐会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就奉献给永远年轻的永远25岁的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这25年带给了你些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那些温暖的故事，那些精彩的瞬间，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共同回忆。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或者参加过我们的活动，或者给我们投稿有哪些感动的文字，或者在这25年当中你发生过的感动的故事，都可以发送给我。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与我们节目交错时光的珍贵的照片，或者参加过我们节目活动时的幸福瞬间，让我们共同分享，共同回味，共同庆祝。谢谢思琪说，突然发现我是从开心豆豆碰就开始跟随冰姐的声音，一直成长到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不敢相信如此执着，爱你都不是梦。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走过这些日子，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帮我们算了。25年呐，9125天的温暖相伴。

家还记得吗？1993年的这首高龄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你是他的招牌作品了，集作曲、录音、混缩、演唱于一身，充分发挥了他的音乐才能。很棒的这首作品流传至今，还有当年的回忆嘛。虽然很多人对于高龄生这种大包大揽的行为不置可否，但是高龄生算得上是流行乐坛歌手首开先河之列了。所以他的开拓意识令我们很钦佩，歌声飘过25年，还依旧牵动你的心吗？好了，继续跟随北京音乐广播，陪你走过5年，来到20年前，1998年。1998年，中国的流行音乐继续向前发展着。最经典的这首作品，不过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相约酒吧》了吧？也是那英和王菲的合作。 要开心，你过去春的潇洒，无不飞一剑，太霸道的沉默，融融暖意，带着深情的温柔。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酒吧，来吧，来吧，相约1998。春的绿色，披上新装，等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不语地，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记忆又定格在了1998年，这首歌曲相当的经典，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王菲和那英合作的《相约酒吧》。好了，就让我们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音乐当中带你再重新走过这25年。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谢谢你，徐宏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来信息，他说：“腾斌，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刚刚提到的主持人的列表，我听到有一种特别的激动，很高兴认识你。FM 九七四，是啊，大家是否还记得，10年前、20年前，甚至25年前，陪伴你们的那些声音？小白的音乐礼品卡。”杨环的俄罗斯风情，五洲彤的零点乐话，还有鲁林涛的老式汽车，还有很多名字，张友代呀，还有旅游，还有旅游的浪漫情歌，对，正阳的校园民谣等等等等。虽然这些声音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永远的印刻在你的记忆当中，会停留在你的青春岁月里。远行走，徐宏源说，我想听朴树的 New Boy， 送给当年在高三生活当中出现的刘金。我今天正好准备了这首歌啊，你还记得刘金？好的，还记得当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好了，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陪你再走一遍这25年。1993年流行音乐兴起，我们听过了高龄声《牵挂你的人是我》。再过5年，零五年一个节点的话，1998年，刚刚我们又听过了《相约酒吧》。那现在我们要再走过5年，回到2003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我开始做再流行。在那一年呢，也正好是中国的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非常熟悉的周杰伦啊、SHE 啊、还有 Twins 啊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2003年，来重温这些歌曲。 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 先走到了2003年，中国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周董周杰伦的出现简直是音乐圈刮来的龙卷风，势如破竹的态势发行了一首又一首的引领时尚潮流的作品，前卫当中蕴含着美妙的旋律和韵律，中国古典元素的融入其中，使得周董周杰伦是当之无愧的音乐时代的引领者。谢谢官方微信平台发来的温暖的声音，还有祝福的声音。一子鱼，感谢25年，谢谢路上的陪伴。这个声音当中蕴含着温暖的回忆，生日快乐 ，New Boy， 送给你们，特别是徐宏源，在听吗？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要是八个女人该是多么波澜壮阔的一场大戏。继《长恨歌》之后十二年没有导戏的关锦鹏一下就推出了八个女人一台戏这么一部大作，郑秀文、梁咏琪、赵雅芝、齐溪、商天娥、周佳怡等一出现就有万绿丛中几点红的感觉。虽然片名是八个女人，但是关锦鹏数了一下，这部电影里一共有22个有台词的女性角色。职场女性剧《欢乐颂》第三部将在今年开拍，引发了网友们的期待。王子文将与刘涛、蒋欣、杨紫、乔欣齐聚，继续参与第三部的拍摄。曲筱绡的故事主线依然不变，喜欢《欢乐颂》舞美的观众朋友可以继续期待了。由胡梅执导的电视剧《京港爱情故事》的启动仪式在青城岁月影视基地举行，任达华、萧蔷、李子雄、尚铁龙为当天的启动仪式助阵。詹妮弗·劳伦斯、乔尔·艾哲顿主演动作惊悚片《红雀》发布新电视预告，讲述俄罗斯芭蕾舞女因受伤终止舞蹈生涯，为了谋生加入了一所秘密情报局学习，被训练为最优秀也最致命的特工，与 CIA 间谍纳什发展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已经走过了25年，今天呢是北京音乐广播的25岁生日，在这呢要特别衷心的祝福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还要祝福一直陪伴北京音乐广播走过来的你，把所有的祝福送给你们。那我呢也是陪伴北京音乐广播共同成长过来的，以前做过很多栏目，在前面的时段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说了，就来说说现在的汽车音乐会吧，也已经陪伴你走入到第四个年头了。很多听众朋友是从汽车音乐会开始认识我的，腾丁，谢谢大家如此的支持我们的栏目汽车音乐会。那在这样特别的日子当中，有没有和汽车音乐会的故事呢？有没有和我们节目交错时光的珍贵的照片，或者参加过我们自驾活动时的幸福瞬间呢？也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共同来回味，共同来庆祝。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在我们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做了特别设计，来为北京音乐广播的25岁生日奉献了特别节目。是这样的，我们用盘点流行音乐的方式带你再重走这25年。在前面的时段我们已经走过了1993年，走过了1998年，走过了2003年，以5年为一个节点。那么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2008年。2008年，中国的流行音乐继续发展着。在这一年呢，我们听过很多的经典合唱作品，其中呢在2008年有一首歌曲唱遍了大街小巷，也许你还记得吧，时间并不久远。这首歌曲让你又一次了解到了林俊杰的音乐天赋。对了，林俊杰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精准，

心里我的歌声里。 邱婉婷，我的歌声里。今天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北京音乐广播25周年台庆特别环节，带你重走这25年，走到了，又走回来了，到了2018年。2018年，我们还要听什么呢？北京音乐广播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耳边，成为一种最温暖的声音，你耳边的永远的家。2018年，我们又开始了，你听。 一种声音在这里回荡，一种力量在这里释放， 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插上翅膀自由飞翔，像天使一样。一种感动绕在空中，一种幸福用心握住，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实现理想尽情歌唱，不再流浪。 你听空中的呼唤，是那心里深处的回响。 你听温暖的声音，是那梦旋律，带你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你听，敞开你的心，我们永远在一起。 这是明星版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台歌，你听。我记得我们主持人还唱过一版，今天就不在这里献丑了。待会儿呢，有时间的话呢，如果你允许的话呢，我想跟着明星版再一起唱一下，唱响我们心中的歌，你听。好了，北京音乐广播已经陪伴你走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那未来的时光当中将继续陪你走过30年、35年、40年、45年，甚至更长。2018年。我们再次启程，我会继续在汽车音乐会里等着你。好了，那明天的9点说好了，我们再见汽车音乐会。 空中的呼唤，是那心里深处的回响。你听 旋律， 你听。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